影刀客阿红，红衣红发红刀鞘，脸上还有一条鲜红的刀疤，双眼此时朝着五人睁来，隐隐也显露出赤红色。 注意影刀客的眼睛，眼睛越红时他的战斗力会越强。 叶修给新人们介绍着。 拿命来吧！ 结果影刀客却是很急性，比已经抄了板砖在手的包子入侵还要性急，凌空跳起，刀锋巨响，开场就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崩山击。 注意了，他的崩山击阵地波晴空更高。 叶修匆忙提醒了一句。晴空的意思是指攻击对方的能力，晴空更高可以理解为这一击的对空攻击距离更远。普通崩山击的阵地波在熟悉了它的晴空高度后，可以用跳跃也能躲过这阵地波，但影刀客的崩山击因为在这一属性上有所不同，所以叶修出声提醒了一下，以免唐柔和包子入侵把这崩山击当作普通模式去判定。只可惜这一声提示终究还是迟了点。唐柔反应很快，叶修这句话还没说完时，早已对这记攻击做出应对，方式正是跳躲，而且在跳起躲避的时候还操纵着韩嫣柔一个龙牙朝影刀客攻了过去。唐柔这姑娘就是这么具有攻击性。至于包子入侵却是没有跳躲，一看崩山击到，连忙跑开数步拖出了阵地波范围，而后一个板砖就飞了过去。包子入侵这小伙就是这么猥琐。结果听到叶修提醒时，唐柔知道自己要糟糕了。他这一跳并没有极力往高，最完美的操作就是要一切恰到好处，不能少用一分力，却也绝不多用一分力。他一跳以普通崩山击为理解，那是躲得恰到好处，但遇到影刀客这一击，只见刀斩地面升起的阵地波都隐隐透着红色，像是掀起了一阵血雾。韩嫣柔被阵地波冲击，完全无法躲避，一飞上天，陀螺般的打着转。 BOSS 那也是很懂得抓住机会玩连击的，影刀客立刻收招跳起，一个剑客技能升龙斩，刀口朝上就朝韩嫣柔斩出。唐柔操作虽好，但这次被崩山击震飞后，角色像陀螺般狂转，他的屏幕中看到的自然是360度的视角大变换，这个情况下实在没法再做什么精准操作了。唐柔胡乱扫出一枪，完全不知是扫向何地。叶修的军魔校早已冲上，提矛一刺，一个圆武棍放出，想将影刀客拉下，结果就立刻见识了先前给大家强调过的影刀客阿红的独门绝技左手刀。寒光一闪，并不如何澎湃，很细很快，这一瞬好像就已经消失不见，但这一刀却磕到了君莫笑的毛上，圆武棍被砸到了一边，攻击落空。 轰轰轰， 三声炮响，左手刀荡开圆武棍的同时，风书烟幕的反坦克弹却已射到，轰了个正着，三朵炮花在腾起半空的影刀客身上炸开。但 BOSS 毕竟是 BOSS， 这本可将怪推开的技能反坦克炮，影刀客凌空硬吃后身子却只是抖了一抖，升龙斩的技能也依然未破，刀光撩向上空，依然是把陀螺般旋转的韩嫣柔劈了个正着。陀螺韩嫣柔旋得更快，横身就撞到了一边的峭壁，刀锋斩起的血花在空中飞扬洒落，韩嫣柔也从壁上弹回地面，看起来已经萎靡不振似的。但眼看落地的一瞬 却突然一个灵活的瘦身，精神抖擞的又已经站了起来。游戏的角色，只要主人的斗志还没有消失，那就永远不会出现没精打采的模样。影刀客的这一升龙斩的升空也远比玩家技能要高，这也是遇 BOSS 时比较麻烦的一些地方。 BOSS 的技能虽然有很多也在游戏的技能数之内，但是效果却常和玩家的有一些不一样，而大部分情况都是比玩家的更强。凌空极高的影刀客空中就已经收了招，落下时突然剑锋一指，竟然是出了一个银光落刃，直指离他最近的君莫笑。叶修一抹键盘，君莫笑已经朝侧一步让开，不等影刀客的银光落刃落地，已是千机伞中抽刀在手，一道银光划出了一个极大的半圆闪出，而另一边却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圆弧剑光闪至，双人的剑光交织相接，仿佛拼成了一轮皎洁的圆月。出手的是乔一凡，和叶修几乎把握的同一时机，用的更是同一个技能，鬼剑式的十五级技能月光斩。 好， 叶修叫了一声，影刀客同中两刀，这一银光落刃却是被破了，身子被刀光钳在半空，正要跌落，就见两道更大的刀光圆弧一同闪出，沿的就是先前月光斩劈出的轨迹，却是以反手的方向倒飞出了一道完整的大圆弧。鬼剑是二十级技能满月斩，这技能本是带着一点吹飞，但是此时乔一凡和叶修各持一方，同一时间施展了技能，双方技能的效果却是相抵，把影刀客砍得浮在了半空中，像是动弹不得。刀光退散，这才要落地，就见一道激光迎面打来，正中影刀客的胸口，将他推出数步，掀翻在地。这技能显然是苏沐橙风书烟幕的激光炮了。 冰阵， 叶修喊出的同时，乔一凡那边却早已经放了技能。剑锋中冰霜凝结散去，鬼神冰魂控制下的冰霜结界凝结而成，叶修也是趁着一机会一挥刀锋，放了一个鬼神刀魂之力的刀阵。猥琐的包子入侵此时像是个打酱油路过的，从二人身边嗖一下跑过，张手一挥，给了刚刚爬起的影刀客一把沙子，致盲效果产生，影刀客明显失去了方向，找不到对手，原地打了两转。这边冰阵的效果早已发动，冰霜之力侵蚀着他的身体，啵一声响，冰冻几率也是触发，影刀客被凝结成了一个大冰块。刚上来就吃了大亏的唐柔早已操纵着韩嫣柔快马杀到，冰冻的丁点的时间里，连突、龙牙、落花掌连放三个技能，伴随着三个技能飞舞而出的是他身遭的三个魔法旋纹。三个技能过后，冰冻也解，冰块碎裂后的影刀客立刻挥剑一个十字斩，猩红的十字不像是刀光，反倒是两串血花朝着韩嫣柔飞来。唐柔立刻倒跳躲开，正准备反击，却不想这大十字斩之后竟然还藏着一个小十字斩。那一瞬间，唐柔只看到影刀客插回腰间的左手，方知在那一瞬，影刀客竟然又用了他的秘招左手刀，两个十字斩同放，一大藏小，聪明得不得了。可怜唐柔这下又着了道，被小十字斩斩了正着，低视角再一看，身前中刀处一个十字伤口开始不停地朝外流起了鲜血，知道这是十字斩几率触发的出血效果，他很悲催地又赶上了。郁闷的唐柔也不敢再冒险，连忙吃了个血药后退了开去。影刀客这一技能的出血等级极高， 在吃了血药后依然无法阻止生命的自然下降。唐柔心下有点慌，她不知道这一下到底要掉多少血，生命还是不是能挺得住。 休息一下你。 叶修的君莫笑从他身边冲过，挡下影刀客时丢下了这么一句。唐柔立刻放下心来，他相信叶修的判断，知道自己至少是死不了。生命过低的唐柔暂时当观众，而包子入侵继续他的猥琐，不太敢贴身上前。抛杀和专袭两个技能都被他当作远距离攻击技能来用，找机会就上去来一下。于是最后真正正面和影刀客对敌的却是叶修和乔一凡两人。苏沐橙的风书烟幕是枪炮师，自然是不可能冲到近身来的。一切叶修都看在眼里，职业选手毕竟还是职业选手，无论是他苏沐橙还是乔一凡，对阵影刀客都显得游刃有余。唐柔上来就被弄得半死，却依然是他的老问题，经验不足。至于包子入侵，此时却是猥琐地游走在团队之外，这种发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唐柔和包子入侵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很合适团队选手。唐柔太好强，攻击性太强，发挥基本都是以个人为中心。他的问题其实和当初家世孙翔加入后的第一场比赛表现出的问题很相似，过强的个人表现导致了与团队的脱节。不过在目前的队伍中，有叶修，有苏沐橙，有乔一凡，他们的实力都远比唐柔要强，所以还是足够压得住他的发挥。但是随着唐柔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迟早是会暴露。至于包子入侵，这家伙太随性，太有个人风格。单人来说，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其他人无法复制的选手。但是团队来讲，这样的选手却会因为风格太过独特，无法和队伍达到100%的融洽。这样的选手也有前车之鉴。王杰西，微草战队现在的队长王杰西，魔术师的风格正是全联盟中最为诡异飘逸的。在单人赛里，王杰西拥有极高的胜率，但是在团队赛中，他给予的队伍的帮助却始终有限。如何把这样的风格融入团队，这是王杰西最终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最后他为团队做出牺牲，改变了很多自己的风格去主动适应团队。微草战队也是靠着他的改变，才在家世三冠之后的4年里两夺联赛的总冠军。包子入侵的情况和王杰西有些像，但是王杰西可以自我进行调整修正，包子入侵却未必具备这方面的意识。究竟怎么发展有利，叶修此时却也拿不好主意。王杰西在调整后依旧是大神水准，大神风范，但也有许多人在强行改变风格后就此平庸，就此路人。转型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包子入侵虽然是荣耀小白，但在游戏方面却不是一张白纸，他的方式其实是有着一套他自己的思路和理解。在这方面他不像唐柔，唐柔才是真正的一片空白。但遗憾的是，这姑娘性格强硬，基本已经限定了他的风格，不大可能会有大的扭转。叶修可以教授他们游戏的技巧，可没本事扭转人家的性格。大家都是成年人，思想上是成熟的，唐柔的性格也不是什么缺点， 只是妨碍了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选手而已。叶修一边看着这二人的表现，一边想着这些，一心两用，操作却不见慢。十年荣耀，各种各样的战斗，叶修不知道经历了有多少。很多东西都已经是他下意识的举动，仿佛不过用大脑般的。一些操作就浑然地施展出来，操纵着君莫笑和乔一凡的一寸灰、苏慕城的风书烟幕配合得很完美。拿下问题不大，一个连36级野兔 BOSS 都可以拿下的队伍，如果摆不平这个33级的隐藏 BOSS 引刀客阿红，那可真是笑话了。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小副本中，也让大家得到锻炼。叶修自己一边随意地发挥着，一边指挥着队伍，重点当然是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苏慕城就是走到职业赛场上，也几乎不用叶修多话，而乔一凡，叶修一点也没看错，他就是唐柔和包子入侵的反义词，是一个团队素质很出色的选手。他善于观察，场上每个队员的表现都会被他注意到，而后会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和每一个人寻求配合。他的性格和意识让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唐柔和包子入侵，先前不太默契的表现，一部分也是因为对隐藏 BOSS 很生疏的缘故，渐渐地熟悉了特点后，发挥也可以越来越强力。引刀客各种技能修正后的效果，这两个家伙很快适应，渐渐也是融入了团队的配合当中。没错，他们现在还可以融入，但是随着这两人水平的提高，风格越来越明显化，和队伍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大，这才是叶修顾虑到的东西。但在眼下，终究还是个不错的整体。在叶修的调度下，引刀客渐渐被限制，被五人围在山岸下，你一下我一下地攻击着。君莫笑和一寸灰的二鬼刀阵从不间断，几人始终是处在结界范围内。包子入侵攻击时泛起的阵阵毒雾，韩烟柔这边飞舞着的三大魔法炫纹，风书烟幕时不时爆发而来的炮火，各色攻击不住地对影刀客进行着点缀。阿红的眼睛是越来越红，但发挥始终是不给力，角色非常逼真的一头大汗，神色越来越是凝重。 注意啊，快红血了， 叶修忽然沉声道。 红血有什么特点？ 唐柔忙问。开始因为不熟悉这 BOSS 的特点，可是吃了不少亏，唐柔也是学乖了。 剑影步，叶修说。 啊，那是什么？ 包子入侵问着。这一方面他不像唐柔，唐柔以前帮陈国打一些 PK， 总算是见过很多技能，虽然未必知道名字，不过剑影步昨天叶修迎战绕岸垂杨时，绕岸垂杨刚好用过，陈国还惊叫来着，唐柔总算是能名字和技能对上号了。而包子入侵却只是玩过这个号，30级以上的技能一律还没见识过。 就是分身，一会儿会有五个，每人一个。 叶修说着，换作普通玩家队伍，遇了影刀客，绝没有敢说在剑影部的时候一人一个残影去打。但叶修他们实力强悍，敢于使用